竟一人多一把椅子坐在门口亲自把风。听印祥背细说了杨瑞轩的事，胤禛沉默了许久，看样子心里也翻腾得厉害，良久方皱眉说道：这人也是的，八八半夜的来，又吞吞吐吐不说句明白话，我们就是宝也得知道他为什么废了。吴思道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四爷真呆呀，这还用问吗？印祥惊异地盯着吴思道，略带讥讽地问道：你是神仙呐？啊，未卜先知啊？哈哈哈哈，神仙是没有的。太子银夜而来，明摆着是变起仓促，口欲言而嗫嚅，显见是难言之隐，废黜大事，不是谋逆就是功业隐私。在这个地方，他要谋逆，不能不和十三爷商议，这一条除了，必定是功业丑闻呐。胤禛拖着下巴思索着吴思道的话，半晌摇头说：也不一定，后宫的事不至于动摇国本，郑春华不过小小一个贵人，怎么会因他割舍了太子呢？没听人家说臭汗脏堂埋汰宋，乱屋檐明邋遢，清鼻涕三个字到了口边，觉得甚不雅听，便打住了。乌兹道冷笑：哼，这不过是个药馅儿，积了多少柴，泼了多少油，就等这个火种了，当然不会为了一个无名妃嫔废黜太子。东窗事发就在今夕呀。年羹尧坐在门口，眉棱骨不易觉察地抖了一下，他一向觉得乌思道言过其实，只是碍着胤禛宠信，不好扫主人的兴，听他又在危言耸听，在旁说道：这么惊心的事，先生倒像是很高兴。须知太子是四爷靠山，太子出事不是四爷之福啊。哈哈哈哈，年亮公没有读过易经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啊。如若是座冰山，那就不如没有。为什么不敢进一步境界去想这件事呢？不过眼下不是轻谈的时候，要预备着应付大变。胤禛抚膺叹道：这一场逆波横袭而来，令人可惧，覆巢之下无完卵啊。吴思道黑然良久，身子一仰说道：我们得天独厚，先知道了消息。四爷，我以为目下最要紧的要烧掉太子从前给四爷的书札，年亮公在外带兵要避嫌，今晚就得搬出狮子园进城去住。这里驻军原是古北口的兵，十三爷带过，从现在起要谢绝接见所有军官，同时与所有阿哥不再私相往来，这样就和所有军国大事撕略清白了，就小有不安，绝不至于伤筋动骨的，静观其变，坐收渔翁之利，不需有什么惧怕。天家横逆于君子，时家服于君子，此乃千古不义之理。 我料今晚还会有消息的。话音刚落，高福一头一脸的血闯了进来，哈着寒气禀道： 二位爷，德楞太君来传密旨。 屋里几个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面面相觑，用目光交换着神色。乌斯道一笑：来得好快呀，两公老戴，咱们回避吧。年羹尧和戴铎紧张的脸色有点发白，呆滞的点了点头，三个人便学进了套间。说话间便见两行黄西瓜灯，一色写着烟波至爽四个字，导引着五短身材孔武有力的德楞泰以礼进来。德楞泰迈着稍稍有点罗圈的腿，踏着积雪进来，脚下马刺踩的地板叽叮作响。进了范清阁，脱下油衣南面而立，只看了胤禛、胤祥一眼便说： 皇四子阿哥胤禛，皇十三阿哥胤祥听旨。臣。 两个人都跪了下去，叩头说道：恭领圣训。德楞泰却没有奉斥，他是蒙古摔跤场上的第一英雄，汉语却极有限，结结巴巴背诵着汤熙的口谕： 自即日起停用体元主人胤禧，停用太子胤禧，着皇长子胤禔总领行宫宿卫，皇三子总领热河驻军行宫布防事宜，非奉朕亲笔手谕，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所有从驾侍卫、亲兵、善普营兵士及驻地兵马，一体由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会同皇四子胤禛及尚书房大臣马齐合议请旨节制。皇太子胤禛换机暂行疗养，内外臣工暂停觐见请安，钦此。 谢恩领旨。 还有旨意，着即加封胤禔、胤祉、胤禛、胤祀为亲王，仍以元号领衔，并命所有阿哥即刻至戒德居候旨，钦此。 万岁，臣谢恩。 胤禛似乎有点意外地怔了一下，忙扣下头去，胤祥便也跟着磕头。胤祥因在古北口练兵，与这位蒙古勇士早年相识，极相于得来。因见德楞泰说完就要走，腾地跳起身来，笑嘻嘻的： 哎，老德，你这草原上的摔跤老狗熊今儿跟我打官腔呢，啊，这早晚回去除了挺尸有什么事儿啊？来来来来，四哥，把你那陈年老酒给弄一坛，我和德哥撞三百杯去寒。 十三爷，我酒不喝不可，不喝啊，还要去冷香亭办差。 这德楞泰历来缠不过胤祥，憨然一笑： 我到机，你们想问太子事，刚才去三爷府我没说，我不到机。 他老实到这份上，胤禛不禁一笑，一边命戴铎取酒，一边说道：没说知不知道是两回事，必有一假，酒不喝没什么，你带两坛子回去啊。 德愣太红了脸。 四爷，我真的不道之。 小饮三杯，你办你的差去。印祥见戴铎的酒取到，泼了茶碗，斟了，笑嘻嘻地说：“四哥进了亲王，这是老大老大的面子，不渴也渴，不喝也喝。哎，我不管你道之不道之，不赏这个面子，我可要发气皮啊！”说罢哈哈大笑，和德愣太连碰三碗，咕咕的饮了，又问：“哎，我说冷香亭没有住阿哥，你办的哪门子差事啊？”“啊，别骗我老十三了。”德愣太略一怔，只一笑：“ 你别问了，我不道，知道。贺了四爷，我该去了。” 说罢略一拱手，便茫茫带人去了。此时乌斯道三人早已经出来了，立在阶下看着钦差远去，印祥方敛了笑容：“四哥，天冷，穿厚点，咱们坐暖轿去戒德居。”乌斯道沉吟着问道：“冷香亭住的什么人呢？”印祥说道：“哈，我不知道。”“ 我知道。” 胤禛阴郁地说：“郑贵人，郑春华。 乌先生有先见之明啊。” 胤仍回到青书山馆下处，已是雪人一般，这一夜仿佛噩梦一直追逐着他，迷迷离离，恍恍惚惚。狩猎回来，怎样到烟波智爽斋请安，如何伺候皇上睡下，又和朱天宝下了一盘棋，又鬼迷心窍似的跑到冷香亭和郑春华幽会，这一切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弄不明白，已经安歇了的康熙何以会敲马声的突然驾临冷香亭，杀死守望的太监，直入卧寝，当场捉奸。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但又不像是假的。只康熙那狰狞的笑声，狠毒中带着轻蔑的眼神，不时的抹去，又不时的掠过，越来越真切的显现在心中眼里。直到远处寺中透过雪幕悠扬的传过来，他才明白自己已经站在青书山馆的垂花门下，回到了寝宫，而且实实在在的发生过那一切。即便昏昏沉沉的找过四阿哥，这一点子努力也是枉费心机，车薪杯水，免尽人事而已。他心里像泼了一盆浆糊，迈着飘忽不定的步子进来，太监们忙着给他拂落身上的雪，都似毫无知觉。接着便有管事太监何柱儿过来：“ 张廷玉中堂来了有一会儿了，在书房等着太子爷呢，是叫他到暖阁来，还是爷自己个儿过去呀？”“ 胤仍一惊一怔，才回过神来，抽回已经踏上暖阁的脚，回身便往书房走。早见灯影里张廷玉已经迎了出来，身边还陪着陈家游和朱天宝两个人。待他们行过礼，胤仍失态的一笑，大声说：“ 廷玉，你这个太子太保也要当到头了吧？” 朱天宝和陈家游魂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和张廷玉一处坐了半个时辰等太子，谈的都是诗律，几次试探张廷玉来意，无奈这个深沉的百尺潭水似的上书房大臣总是罔顾左右而言他。 乍听胤仍这么一句，两个人心里猛地一揪，顿时面白如纸。正愣怔间，张廷玉微微笑着答道：“自然要保的，太子是聪明人，也要自保中才好。”说罢将手一让，请胤仍进来，方南面立定，款款说道：“奉旨有问胤仍的话。”“ 臣胤仍。” 胤仍慌乱的看了看木雕泥塑似的陈家游和朱天宝，双腿一软，抽了筋似的瘫伏在地上。他心里又是混沌一片，不知道该怎样对奏冷香亭的事，也不知道陈朱二人听了这样的事会是怎样的情形。正张皇间，张廷玉问道：“皇上问你，9月16，你与托和齐、索额图、灵浦、陶艺、允静、劳之变等人会饮，是在什么地方？你们议了些什么？”“ 回奏万岁，那次会饮是因陈门人灵浦、允进、劳之变等人进京述职，托和其在府设宴，说请主子一并乐一乐，我就去了，并没有议什么事。”“ 你问没有问三阿哥门人孟某人去向啊？” 胤仍听是追查这件事儿，略觉放心。 “三阿哥门人孟光祖出京采办药材，据云贵总督奏称，在外结交大臣甚不安分，有干力尽。因劳之变刚从贵州回来，臣问了孟光祖的情形事实，并说此类小人在外招摇撞骗，传播宫中秘闻，有不利于我之心，应斥贵州巡抚就地擒拿，解送回京。不但我，就是于三弟也是有好处的。” 张廷玉只是奉旨问话，并无驳斥的权利。听胤仍奏了，略一点头，又道：“ 皇上问你，你说没有说，我是命运最不济的人，天下古今哪有40年的皇太子这个话？你何以如此丧心病狂？朕有何负你处？你据实奏臣。” 张廷玉虽然尽力说的瓷器和平，但这些刀子一样的问话如何使人不惊心动魄呀？朱天宝兀自撑得住，陈家由一个踉跄几乎晕厥过去。 胤仍面如土色，颤声说道：“回万岁，儿臣的原话是，我真是命运不济，太子当了快40年，毫无建树，身负皇上圣恩，天下古今没有比我更窝囊的了，并回皇上，这是最后一语，虽无不臣之心，有失太子大体，皇上责我负心，难辞其咎，请宗堂代为转奏。” 说罢连连叩头。张廷玉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太子，心里叹息一声：“ 还有更要紧的问话，太子不可回避，一定据实回奏。你今夜见没有见13阿哥胤祥啊？” 胤仍一下子抬起头来，愕然盯着张廷玉：“ 自己刚刚从狮子园回来。” 张廷玉看样子也不是刚到青书山馆，方才的事就知道了，就是耳报神也没有这么快呀。 想着他就答道：“

书房里立时变得荒谬一样死寂，连胤禛也没有想到变中有变。今晚除了冷香亭风月冤孽案，居然还有一出不知是谁操纵的兵变。他被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吓呆了，浑身麻木，毫无知觉，半晌才说： 有这样的事？ 有，儿臣不知啊。但领土随身带有太子官房的调兵手谕。手谕写的什么？万岁要你自己说。张中堂。胤禛完全被逼到绝路上，反倒把恐惧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挺了挺身子，声音大的连自己也吓了一跳：请带回万岁一句，全属子虚乌有，我办差不力，行止有亏人子之道，都是有的。小人被构陷大逆罪名，置我于不臣之地，无我为叛军奸邪，胤禛虽死不能瞑目啊。话问完，张廷玉舒了一口气：啊，太子请起，恕臣不恭敬啊，这是奉旨问话，身不由己啊。臣也知道太子爷束发极受圣人之教，纵然小有失误，断不至于调兵逼宫。这些事太子爷见了万岁尽能从容分辨，太子放心，万岁极为圣明，绝不会轻易辱人以罪。臣当竭尽绵薄在皇上跟前为太子辩白。 谁要你辩白？ 胤禛突然暴怒地挥手说：我这会子就去烟波治爽斋，当面跟皇上讲清白，就是都认了，无非一个寡字罢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说吧，掉头便走。朱天宝手一扬，突然大叫一声：张恒臣，你说明白些，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去离间父子，拨弄是非，勾线处决？张廷玉处身这种情景，真是万般无奈，苦笑着叹息了一声：哎，世明啊，稍安勿躁嘛，你和陈家游伺候东宫，朝夕不离左右，你还不知道吗？我哪里能知道底蕴呢？太子，你稍等一下，外头都是善普营的兵，你走不出去的。万岁有旨，命所有皇阿哥都去戒德居伺候，臣陪你一道去安稳些。不过万岁今晚盛怒之间，你不易见他，太子要想仔细了。说着便踱步出来，站在檐下。刘铁城，守在雪地里的护卫们忙传呼出去，不一时便见刘铁城大踏步过来：中堂，差事办完了吗？因见胤禛也站在门口，又近前一步打签行礼： 奴才给爷请安。 张廷玉便吩咐：铁城啊，你留下，把印封了，所有文书奏章妥送烟波治爽斋，至于这里的太监吏员就不必锁闭了，传令他们不得随意出宫就是了。 是。 太子还是太子。张廷玉皱着眉头沉吟着：太子并没有处分旨意， 你们除了遵旨办差，不可造次唐突，出了岔子，恐怕起罪难当。说罢将手一让，太子爷，臣的暖轿就在外头，臣与你同轿而行。胤仍看了看天，还在没完没了的丢絮扯绵，环顾四周，仿佛都是陌生人。眼见一队队兵士从侧门涌进来，不妨把守这处除了皇帝便是至高无上的积如重地。真相又回到噩梦之中，他缓缓踏着雪走了几步，突然仰天狂笑，废太子原来是这样啊，啊，我也算不虚此生了。走啊，去当阶下囚。介德居地处抚田猎场回烟波治爽斋的中途，原是预备皇帝行猎累伐，暂作歇马之地，最是偏僻不堪，孤零零处在四面旷野之中。此刻正是天亮前最黑的时候，肆虐的狂风拉着又尖又长猎帛一样凄厉的呼啸，雪尘团团裹着，像是摇撼着这处小小的偏宫，把它连根拔起，撕成碎片，抛向无边无际的天穹。康熙皇帝手里拿着一片二指余宽的小纸条，坐在后殿烧着暖烘烘的大炕上，一杯又一杯喝着咽得苦涩的茶水，情绪显得亢奋，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殿内摇曳不定的烛光，不知在想什么，却是脸上毫无表情。他挨身站着大阿哥印迪，戎装佩剑，一脸庄严肃穆之色。三阿哥印纸却似忧心忡忡，点漆一样的倒八字眉平着，不时瞟一眼对面脸色又灰又青死人一样难看的尚书房大臣马齐。马齐穿着仙鹤补服，里边套着康熙赏的紫貂袍子，在这暖融融的房子里兀自心惊的缩成一团，手心里全是冷汗。太子在冷香亭出事的详情他不知道，但灵甫带兵入院是他亲自处置，整整2000铁骑兵啊，厉兵秣马，就凭着太子那张条子就闯了进来。若不是被那个刚选进侍卫里的张五哥发现，谁能预料此刻自己是在囚笼里还是在逃亡的道上啊？他也不相信太子会有着大逆不道的心胆，但字条上又明明夹着玉庆主人的官房，这是怎么回事？方才几个人都辨认了字迹，连太子随身太监何柱都叫过来仔细的看了，都说仿佛像，没一个人敢说一句扎实话。但马齐从那故意做作模仿太子手迹的中王体小字上看着很像十三阿哥胤祥的手笔，但是从外任转上书房这6年，他已领教了康熙这群儿子的手段心地，没有一个是省油灯，没有一个不是人中之精，谁又敢保不是诈中有诈呀？正自一门心思胡思乱想呢，却听胤旨轻声说道：“皇阿玛，车驾到热河已经5-6天了，儿子在旁瞧着，父皇接见群臣，会见外藩，视察山庄，又会猎，还要料理处置北京递来的奏章，合起来 也没好生歇过几个时辰。昨日凌晨到现在，更是一眼没合。儿子，想嫩是天下的大事，你就翻不起大浪的。慢说是匪人奸谋已经败露，即便真是变起仓促，万岁爷危重九重，登墙一呼，小人们也未必得志。其实啊，眼前的事满可以从容办，您老人家有春秋的人了，好歹得保重龙体，这会子太子还没来，请万岁略躺一躺，就是睡不着，养养神也是好的。儿子给您背唐诗，松缓一下精神也好。说着声音已是嘶哑哽咽，胤禔却完全是另一门心思。自从离京，他就觉得风头顺了自己了，受命为头号侍卫管带，更是兴奋不已。大事当前，祸福不测的危宁关头，皇帝居然头一个就想到自己，居然由自己全权管理阿哥事宜和铸币秘物，这意味着什么呢？啊，若不是在这种场合，他真想来一嗓子道情。因见老三是这个做派，心里暗笑，又生怕好话叫胤禔独自说完，接口便说：阿玛，三阿哥说的极是啊，现在儿子和三阿哥就是万岁的秦琼和敬德，您只管歇着，您身子骨万安就是儿子们的福分。康熙仿佛发泄心中愈积愈重的郁气，长长的透了一口气，朕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害怕，朕8岁登基，3次亲征，人头血海里滚出来的人了，不信小小一个灵甫就能率兵造逆，就是灵甫朕看也是蒙在鼓里。朕是不明白，胤禛并不是笨人，为人平素也还善和，积淀才智，就是诗书学问也并不在哪个阿哥后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莫非糊涂油蒙了心？再不然就是有邪祟鬼魅附身，真是不可思议。想想这些年朕在他身上操了多少心，耗了多少精神，先头是明珠和他过不去，朕抄了明珠的家，后头是索额图把他往邪道上引，朕圈死索额图也没动他一根汗毛，他的师父朕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从熊赐履、汤斌、顾八代到王善，哪一个不是饱学硕儒、方正君子啊？他这暴力淫字的秉性是哪里来的呢？康熙腹心攒眉，头有点神经质的摇着，真是痛苦到了12分，已是气下如雨啊。他这么不成器，朕的一生事业怎么交付给他？可废了他，朕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太皇太后和皇后？朕造了什么孽，造这样的报应？马琪自从随了康熙，从来没见过康熙如此上心，听他说的稀谎，也不禁垂下泪来。胤禔和胤禛对望一眼，火花一闪，又都避了开来。 各自低头假作多气。众人正自陪哭呢，太监李德全听见外头行年说话，忙出来看时，是张廷玉回来交旨，便挑起帘子。张廷玉屈步而入，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屋内情形。 万岁爷，您身子欠安吗？脸色很不好啊。 没有什么。 康熙接过太监递过脚干了的热毛巾，擦了擦脸。 他都说了些什么？ 张廷玉这才放下心来，将在清书新馆传旨的情形说了，接着又说：太子和奴才一道来的，安置在戒德居西阁里，其余阿个爷都在正殿跪着呢，只正殿里没有生火，天太冷，依着奴才主意，圣驾还是回烟波智爽斋，这屋里叹气也太大了，好好歇一晚，慢慢把事情弄明白才好。康熙沉着脸，听得极为专注，思索一时，冷笑了一声： 哼，朕何尝不知道烟波智爽斋好啊，只今夜若不逃亡一夜，朕一生吃的苦岂不少了一样吗？你说那边冷，朕看你张廷玉还是太忠厚，行年过去传旨，所有阿哥不得在屋里避雪，全头到外头跪着。 张廷玉没想到自己反勾的康熙更加光火，扑通一声跪倒： 使不得，万岁，阿哥们都是金枝玉叶。 放心。 康熙刁狠的一笑，咬牙说道： 他们结实着呢，心里的火太旺了，用雪水浇浇，也许能醒醒神儿。少盘算点灯笼书。 奴才不是这个意思，求万岁珍重龙体，爱惜龙种，即是社稷之福。 康熙的精神似乎又亢奋起来，哼了一声： 哼，你大约是想这些人里头日后总有一个是皇帝，怕他们记这笔账吧。朕告诉你，他要坐不了这龙椅，大约拿你没办法，若坐了龙椅，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顾得上整治你这先朝老臣呢。去传旨，叫胤仍也去，暖阁里没他的地方。 胤旨默默地看着行年出去，小心地跨前一步：阿玛，都是一样手足骨肉，兄弟们都在外头跪，儿臣在这儿伺候心里不安，儿臣也去外头，留下大哥在这里，万岁有使着儿臣的去处，传旨叫儿臣进来可好？ 你留下和马齐张廷玉陪陪朕，就给朕备点什么吧，也不必一定是唐诗。 康熙略微松弛了一点，转脸又对胤禔说： 你身上担着干系，差事要办得勤慎些，朕的安全全靠着你和三阿哥，不可大意。 胤禔心里方暗自懊悔，这么得体的话怎么让老三说去了呢？听康熙吩咐，忙陪笑道： 儿臣虽笨，怎敢在这世上疏忽呢？我这就出去巡查一下驻闭官房，再到弟弟们那儿瞧瞧，万岁安枕高卧，万无一失。 老三，捡着瓷器闲适的诗词吟给万岁听，声音小些， 要能叫万岁好生睡一觉才好。说罢轻手轻脚去了。康熙见张廷玉还跪着，摆手示意他起来，便自合衣卧下。马琦和印纸亲自忙着点着西香，又撤掉了宫灯，只留了两台蜡烛，小声吩咐行年：听说何柱儿推拿得好，叫他进来给万岁按摩。一切安置停当，何柱儿已经过来了，在悠悠闪动的烛影里，轻轻地给康熙从脚到胸缓缓地揉摩。在无尽暗夜中，风雪呼啸声里，殿里格外的安逸恬静。印纸一首接一首舒缓地背诵着：儿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从举，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覆，归去来山中，心中酒自熟，常忆西湖湖水上，近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惊秋，笛声一月芦花里，百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桨整轮干，思入云水寒，烟翼风薄冉冉霞，小窗不用着帘遮，再将山影转弯沙，略约断石分暗色，蜻蜓立处破丁花，此情此水共天涯。漫声吟额中，康熙的呼吸渐渐平缓均匀。何柱儿因太子去冷香亭，原本是失职代求太监，得了这个差事真是意想不到之福。他是保定人，祖传全挂子伺候人的本事，这会子小心翼翼地打叠着精神，按揉搓磨，处处恰到好处。不消一顿饭光景，康熙已经朦胧混沌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殿外传来了说话声，声音越来越大。张廷玉立时睁大了眼睛，细听时却是太子胤禛的声气：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的驾，你活够了吗？接着便听侍卫张武哥说： 太子爷，您醒些事儿吧，万岁爷刚刚才入睡。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九点。